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的节目要首先将视线转向美国。眼下呢，美国正处在奥密克戎以及德尔塔两个毒株双重夹击的形势之下。美国疾控中心预计，未来2周之内，奥密克戎毒株将成为美国的主导毒株。在纽约，一些计划好的新年庆典活动也不得不临时取消了。然后呢，要将视线转向俄罗斯，来关注俄罗斯近日举行的全球青年志愿者颁奖活动。在这次颁奖活动中，一位来自中国的志愿者也获奖了，他就是网络红人包子哥刘伯敏。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要一起走进新加坡，了解新加坡的祖屋制度，以及近期新加坡祖屋为何会价格走高。好，欢迎您走入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来关注美国疫情的最新情况。眼下，美国正处在德尔塔毒株以及奥密克戎毒株共同夹击状态之下，而奥密克戎传播速度有多快，通过数字的对比便能够看出。像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在12月1日的单日新增病例数大约是8.6万例，而到12月20日这一天呢，则是猛增到了17万例以上。一方面，德尔塔毒株仍在持续的肆虐，而同时奥密克戎毒株又在快速扩散。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字显示，目前全美呢已有超过45个州和地区报告有奥密克戎感染病例。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瓦伦斯基日前表示，未来几周奥密克戎毒株就会成为美国的主导毒株。奥密克戎毒株的不断增多，很可能会使本来就已经不堪重负的美国医疗系统趋于崩溃。对此呢，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柯林斯也对此表达了同样的忧虑。 It's clear that Omicron is an extremely contagious variant, that it doubles every 2 to 4 days. The problem, of course, is that if this is so infectious, and we might se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ases every day, maybe even 1 million cases in a day from Omicron, you'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people in the hospital. And our hospitals are already really stretched with Delta, especially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country. 这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表示说，很明显奥密克戎毒株具有高度传染性，每2到4天感染人数就可以翻倍。当然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国很可能每天会有数十万的新增病例，甚至每天会有超过100万的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届时大量病患又将涌入医院，而医院已经因为德尔塔毒株不堪重负，尤其是在美国的北部地区。目前美国的哥伦比亚特区病例数增长是最快，达到40%，康涅狄格州增长24%，新泽西增长15%，而像伊利诺伊、南卡、亚拉巴马州以及佐治亚州增速都超过了10%。与之相对应的正是这些地区的确诊病例在快速的激增。纽约也是近期病例数激增的地区之一，12月20日单日新增病例就超过了20000例以上。而纽约标志的火箭女郎舞蹈团风靡美国已经有80多年了，每逢圣诞来临之际都会有特别的演出。而在去年，因为疫情，该舞团近90年来史上第一次取消圣诞演出。而今年呢，他们原本以为可以顺利进行，但因为团内有演员爆出感染新冠，不得不取消了今年剩下的全部演出。 I've been here about an hour and a half, and it's been very long. Everyone's just been waiting and waiting, and it's been really scary with the new variant. Very, very scary, and I definitely want to get tested more. I've had a couple of friends test positive. It's not good. 刚才是一位热心的观众呢，非常遗憾地表示等啊等，但今年呢还是非常遗憾，没有能够为大家呢进行全部的表演，很多人还是看不到了。确实，因为新冠病毒的蔓延呢，目前美国全国橄榄球联盟比赛也被迫推迟。 类似的情况在英国也是如此。英国的圣诞哑剧深受喜欢，并且喧闹的节日演出也受到了威胁。位于英格兰西部考文垂的贝尔格莱德剧院就因为顾客决定不去看演出了，不得不整整退了18万英镑的票款，还被迫取消了12场《美女与野兽》的演出，因为半数演员都发现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已经陷入困境的全球旅游和文娱产业，因为这个假期未能恢复元气，可能会遭到更大打击。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За первое место в конкурс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конкурсе «Мы вместе». Поздравляю вас!Желаю вам всего самого доброго, крепкого здоровья и успехов в работе. Спасибо.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меня зовут Лю Бомин, я из провинции Цзянсу, Китай. Сегодня я очень рад тому, что также был удостоен высокой чести получить эту награду. Хотел бы поблагодарить организаторов за оказанную мне великую честь. И впредь мы будем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ть укреплению связи среди молодежи, чтобы мы всегда могли быть вместе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Спасибо.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岁末年终，每年这个时候呢，在俄罗斯莫斯科市中心的马涅日展览大厅都会举行我们在一起国际志愿者颁奖仪式，获奖志愿者来自世界各地。在今年的志愿者获奖名单当中，有一位来自中国南京的年轻人，他叫刘伯敏，网络名字叫做包子哥。因为疫情的原因，刘伯敏未能亲赴莫斯科领奖，而是来到了北京的俄罗斯大使馆，在那里呢，通过视频接受了这次的颁奖。为他颁奖的是俄联邦驻华总领事亚历山大·史马涅夫斯基。获奖理由则是，疫情期间，刘伯敏的南京苏青科技有限公司组织了3家企业全天候工作，为医务人员提供食宿。他们的项目筹集了21万善款，为20多天连续工作的医生和医护人员有了非常方便的可以随时休息的地方，并为他们送去了近20000个馒头和5000份粥。在颁奖时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记者采访时，刘伯敏说，今年恰逢他个人创业10周年，他非常幸运地成长于了中国大众万新万众创业的快速发展时代。他投资创办的包子哥餐饮已经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开设了150家门店，致力于通过健康饮食改善更多国民的身体素质。接下来呢，他也会争取把包子哥的中式面点带到俄罗斯去，带到世界上更多地方去，让中式快餐、中国传统文化美食为更多的人所认识。除了来自中国南京的包子哥刘伯敏之外呢，来自阿塞拜疆的慈善项目不要无动于衷获得了最佳善行提名第一名，其目的是为该国失去生计的公民提供粮食援助。另外呢，像泰国吞武里国王科技大学的现场机器人研究所应对新冠病毒的 FIBO 项目获得了教育和技术奖，他们开发了6种机器人，可以帮助医护人员减少日常工作量。俄罗斯的我们在一起国际奖旨在培养互助文化，支持社会变革带头人，并帮助人们提高生活质量。好，可能您也会对包子哥刘伯敏的创业故事非常感兴趣，接下来就来听刘伯敏怎么说。 我叫刘伯敏，今年我整整毕业5年时间，我是一名创客。其实我记得我当初在大一的时候啊，自己还是特别的迷茫，因为我当时从甘肃考到南京来，是第一次走上大城市。我想这上了大学就算一个成年人了，所以我想就是不想向家里要钱，所以我开始做各种兼职嘛。当时大一的时候呢，在学校的食堂里面承包了一个窗口，开始卖豆浆。2014年，哎，我看到我的学长在做这个文化传媒公司，那么我就到他的公司去实习去锻炼。后来呢，我就这参加比赛，拿了20万的创业奖金，就自己注册了一家公司，就是后来有这样一个微时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开始卖豆浆。2015年的时候，我就想，我就不仅自己创业，而且我带动了身边的就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一起跟着我创业。这个时候我就想，哎，我能否就是搞一个小的地方，然后把这些项目全部搬到一个平台上来。比如我们现在自己创业成功了之后啊，也不算成功，就正在路上的时候，已经毕业了之后呢，我们想通过这个地方能够孵化更多的我们的学弟学妹，让他们也能够传帮带的形式能够坚持下去。当时不懂什么叫孵化器，那么我们就做了一个这样的事情，就是这个孵化器我们当时起名江宁合伙人。然后到2015年底的时候，我继续带动我身边的青年创业， 然后孵化更多的项目。所以我就带着几个小伙伴到我们江宁的高新园，我们就在现在的江宁的高新创业大厦拿了一层楼，大概2000个平方，然后我们开始做创业孵化。后来呢，我们就把它升级成为苏青合伙人，就是帮助更多的江苏范围内的创业青年。我看一下，啊，构思是吧？ 对， 嗯，搞个吉祥物。 吉祥物，对，吉祥物到时候要设立。 嗯，还有一个是，不仅创业嘉年华邀请全国的知名创客走进南京。我一直在构思一个事情，就是我继续做早餐工程，我的网名就叫包子哥。在2018年的时候，我就正式的推出了包子哥这个项目。 哇，新鲜的包子来了！ 包子这个行业是个非常传统的产业，但是我怎么想通过我自己的这个学过的专业知识，怎么通过这个模式能够把这个传统的产业给它做一个提升，特别是人工智能这个方面。比如说机器人包包子，我要改变这个行业的，更多的人享受到美味的早餐，方便的早餐。最近一直在构思，就是把我们苏青合伙人搬到全国，服务更多的青年创客。那么到2014年毕业的时候，然后到今天正好赶上国家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每个层级都有不同的针对于大学生创业、针对于青年人创业的平台、机会，还有更多的政策。因为正赶上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特别赶上这个美好的时代，从一个创业者变成一个服务创业的人员。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环球30分，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新加坡总人口大约570万人，而其中外籍劳动力大约占了25%。新加坡给外国人发放的就业许可证分成3类，一类呢是从事高层次管理或技术工作的人员，那么另外一类呢是具备一定知识和专长，并对学历有一定要求的人员，那么再一类呢就是非技术类工人。这一类的外籍劳工被称为客工，客呢就是客人的客。高度发达的新加坡提供了周边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所不具备的收入水平，吸引了大量的外籍劳工，像孟加拉、斯里兰卡、印度、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泰国等等。新冠疫情封锁国境、加强隔离等等措施，导致了这些客工们不能像以往那样每年都会有时间回家探亲放松心情，打破了原有的休假计划，远离亲人需要更长的时间，回家之路变得更漫长。那么客工们在新加坡过得还好吗？最近新加坡举行了国际客工日活动，呼吁社会关注这些海外客工们的身心健康。我们来听新加坡新传媒集团的报道。 配合国际客工日，全岛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让在我国抗疫过程中也扮演重要角色的客工群体放松心情。 今天来的过后心情很开心，因为这些全部都是给我们员工解压的。 I 2 years cannot come outside. I come this time. I very very very happy. Today is International Migrant Day, so special day for us. Before I never done this, so I very excited to enjoy this event. After 2 years coming to play here is great. 在克兰芝客工休闲中心，人力部长陈世龙医生为足球比赛开赛。 我觉得他们最需要就是一种人家能跟他们沟通、跟他做朋友的一种机会，所以我觉得通过体育活动，就好像今天我们为他们精心策划了一些体育活动，来跟彼此一起接触、做朋友交流啊、这样的话我觉得他们在新加坡逗留的时候都会比较开心一点。 How to continue to organize more activiti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dormitories. The recreation center is one big area that we want to do more. So that the activities, the range of activities and services that we can provide will be attractive, will be meaningful for the workers. 12月21号，今天呢是冬至。然而地处热带的新加坡，一年四季都是短衫短袖。不过他们也有过冬至的习惯。那么饮食上呢，就表现为大家一起要吃糯米汤圆。在新加坡，今年的糯米汤圆卖得好吗？继续来听报道。 大巴窑一巷的石巴沙有好几个档口售卖糯米粉团和冷冻汤圆。记者早上走访时，有两三组顾客正忙着选购现成汤圆。 没有时间了，而且孩子们又在托儿所，然后又先上学，所以就有些要做工，买比较方便嘛。 以前呢，很多家人就一起来家里，像团聚，连煮很多汤圆。现在也是一家人这么两三个、三四个这样。 这个干粮摊每逢冬至都会准备上百公斤的糯米粉团。业者表示，今年的需求比去年还弱，目前的销量只有去年同期的一半。 现在哦，人家怕就很少来出来巴沙，老人很少了，这年轻人买了。现在价钱挺低一点，一斤都是5块了，啊，以前是买6块了。 另一家档口则增加冷冻汤圆的货源，对这种盒装的糯米粉团需求越来越小。 我看100份，最少有70、80这样是有限量了。早说是那些有年龄的，他说要自己搓。 不过还是有消费者愿意花时间亲手制作汤圆。这四名学员赶在冬至前的最后一个周末学习制作迪士尼公主造型的汤圆。 人数限制的关系，所以基本上课程就是很平淡，但是汤圆造型是公主系列，那一般我们的学员都是女生，每个女孩子都有一个少女心，所以这个反应是我觉得是蛮热烈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近期新加坡的祖屋价格。祖是小祖的祖，由政府推出的祖屋计划是新加坡最具特色的公共住房政策。上世纪60年代，新加坡开始推行祖屋计划，运行至今，它被认为是全世界最成功的公共住房政策之一。那么祖屋用我们的语言可以叫做经济适用房，因为政府总是一组一组的建造，被称为祖屋。目前新加坡全国约80%以上的公民住的就是政府建造的祖屋。祖屋既可以租，也可以购买产权。在同样地段当中，祖屋的价格要比市售的私人住宅价格低了一半左右。不过，祖屋虽便宜，但也不是想买就买，因为政府推出祖屋的目的是为本地的低产或是中产家庭解决住房问题的。所以，不管谁买，是新的祖屋还是二手祖屋，外国人身份是肯定不可以的。至少家庭中有一个是新加坡公民，并且申请家庭的总月薪不能超过14000新币，方能够申请购买新的祖屋。但是二手祖屋就没有薪水的限制了，身份的要求呢也是相对更加宽松一些。而住进了祖屋呢，也是有各种要求的。例如新加坡的祖屋为了促进各民族的和谐相处，祖屋每栋楼每个小区都有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占比限制。这几年来，随着新加坡地产价格的高起，无论是纯商品化的私人住宅还是祖屋的价格都在逐渐的走高，尤其是转售的祖屋价格更有超过100万新币的，这在当地并不多。好，我们就随新加坡新传媒记者的报道一起了解新加坡的祖屋制度及其价格的演变。 本地转售祖屋价格一涨再涨，破100万元的转售祖屋已不再稀有。百万元转售祖屋这么贵，可是为什么有人愿意购买？让我们一起去了解吧。 Hello， 来进来吧。 一个是地点，一个是房子它里面的那个 layout， 还有它的 view。一般来讲，就是说它的 view 没有阻挡的，会朝向马路或者说比较吵，但是这边是它又安静又没有阻挡。然后我们又感觉看出去还比较舒服，然后国庆节还可以看到烟花，啊，所以我们觉得哎，性价比可以。考虑到孩子读书嘛，将来以后啊，中学选择会比较多，他什么分数的，好像都有一些学校给我们选择。然后就是方便，尤其这栋楼，他去 NTUC 去巴沙的时候，他是不用淋到雨的。如果你买差不多这样的公寓的话，可能要多一倍的价格。啊，因为我们也对比过公寓，就是我们想买这个房子，关键是有这个阳台。有时候新加坡又很热，我们又不想开冷气，那这个时候就觉得通风就很重要。碧山这边的公寓选择并不多，靠近地铁站的那两个比较小，比较大的碧山公园的，它但是它的 layout 又没有这个好。也看过斗巴优的那个 DBSS， 可是它的 layout 也是没有这个好。所以我们当时就也不考虑别的了。 究竟为什么那么多买家会选择购买百万元的转售祖屋而不买私宅呢？一起来听听分析师怎么说吧。 在新加坡有几个地区呢，有比较多的这些百万元的转售祖屋呢，它就包括了这个中央区碧山、红山女王镇和大巴窑，它们通常都是成熟区，交通比较方便，也比较靠近市中心，那里的设备呢也很完善。多数的百万元祖屋呢，面积呢都比较大，比如说有的呢是差不多140到150平方米。百万元以上的这些公寓，也就是有三个套房的公寓呢，它们平均面积呢只有差不多100到110平方米。所以有些人呢，如果是他们要买比较大型的这个住宅呢，而且他们愿意去买比如说这个政府主屋的话呢，他们就通常都是会选择这政府主屋。 当然这些买家必须，当然多数都是比较富裕的买家了，他们刚刚卖掉私宅，就可能手里有一笔钱，或者是有可能是一些主屋提升者，然后希望可以去买一个比较地点比较好，或者是比较新，或者装饰比较好的、比较特别的主屋。私宅那一方面呢，因为价格也是一直在攀高，如果他们要买回比较大型的这个面积的话，可能这个价位就不只是百万，可能要150、180万，甚至超过200万都会可能。这个转售祖屋的价格会一直在攀高的话，其实是因为预购祖屋那方面一直有延期，然后很多人就是不能再等嘛。买家自然而然，如果你有这个家庭规划的话，你不会有很多时间去等待那个新祖屋，所以自然而然他还是会把这些买家推进去这个转售市场。 虽然这最新的降温措施呢是对准了私宅市场，但是政府主屋转售市场呢也很可能会受到一点影响，可能在短期内呢会使到这百万元主屋的销售量减低了，但是过后呢可能会使到一些人，比如说他们原本呢是准备去买大众化的转售公寓，但是这些买者呢看到额外的印花税增加了，因此呢有一些人呢可能就会转向买比较高档的祖屋，比如说这些百万元祖屋。这一轮的降温措施呢也不足够的解决政府祖屋转售市场面对的挑战，因此呢在中期内呢这百万元祖屋的销售量呢会渐渐的增加。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关注的是德国媒体《世界报》日前报道了30年前由一位德国男歌手赖谢尔演唱的《Aloha Hey 加 Hey》，意思是加油，如今登上了中国音乐软件的热搜榜。如今已经77岁的歌手赖谢尔告诉德国媒体说，他2年前就发现这首歌曲在中国很受欢迎，原因是他有朋友在出租车上拍下视频发给了他，而车的背景音乐放的就是这首 Aloha Hey 加 Hey。 歌词唱到，我见过全世界，从新加坡到阿伯丁，如果你问我哪里最好，我说三给巴尔。而这首歌曲能让很多中国的网友喜欢，归功于中国的短视频平台，他都不敢相信自己的歌曲30年后在中国受到欢迎。节目最后呢，我们就拿这首歌曲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曲，感谢您关注环球三十分，明天这个时间再见。 Da waren 1000 Boote und sie hielten auf uns zu. In den Booten waren Männer und Frauen, ihre Leiber glänzten in der Sonne. Und sie sangen ein Lied, das kam mir seltsam bekannt vor. Aber so hatte ich noch nie gehört. So hatte ich noch nie.